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137集，天上掉下个铁疙瘩。于大同压低声音， 你说那宝过会不会是电视上说的黄马褂啊？俺太爷他师父说不来就是四口皇帝的，后来太后不是夺权吗？太爷师父肯定是那个时候靠山倒了，被人清算了，所以才逃到俺们这个小地方隐居了。 这于大通想来是古装戏看得多了，秦放失笑间蓦地念头一转，那时邵衍宽帮助秋山对付司藤，据说很大原因是因为华美纺织厂要倒闭，而秋山对邵衍宽许以财物。自己当时很是纳闷，觉得秋山不过是个穷道士，有什么了不得的财物能让邵东家看得上眼的？难道说……秦放坐直了身子， 你太爷的师父是不是对秋山很好，衣钵什么的都传给了秋山？ 于大通一拍腿， 哎，对嘛，要知道。 说到这儿，他忽然顿了一下，犹豫了几秒之后，对秦放竖了个巴掌。 假武师。 秦放哈哈大笑，把钱包甩到桌上。 行，讲得好，这都是你的。 奇怪了，并不觉得于大通贪婪，反而觉得他这种掰着指头的精打细算分外可爱。于大通喜得心痒痒的，清了清嗓子重回正题。 也是俺太爷不争气，脑子又笨，啥真传也没学到啊。秋山就不一样了，刻苦学习，脑子又灵光，那个师傅也很喜欢他，据说什么都给他了，衣钵呀，法宝呀，钱呀。然后呢， 他义愤填膺， 然后秋山就像山窝窝里飞出的金凤凰，再也不回来了。最后还是俺太爷给他师傅养的老送礼主，卖棺材下葬还欠了人家两吊钱，要不然说老实人受欺负呢。哎，兄弟，你怎么想起打听秋山来了？他后来怎么样了？ 合着这儿的人对秋山后来如何也不甚了了，反而向秦放打听来了。秦放忽然起了戏谑的念头。 五十。 于大通赶紧摆手。 那算了算了。我连秋山的面都没见过，我不关心他。你问，你问。 秦凤的眸光渐渐收紧。 你刚刚提到法宝。 严福瑞听到这儿，也是紧张的一口大气都不敢喘匀。 法宝？秦发，那个法宝到底是个啥呀？ 秦放反而大笑起来。 你觉得真有法宝啊？于大通是西北人，他所在的县叫昭和县。光绪19年的昭和县志有这么一段话，说是光绪19年9月2日4时，火光现于西北，陨星一，奇打如斗，轰然雷鸣，坠于密林，黑黄云如幕，乡人惴惴不敢动。月两日临看，但见一坑，入地迟许，四围焦黑如炭，寸草不生三载有余。 半文不白的说辞，听得严福瑞一头雾水。秦放知道，严福瑞他听不明白。 这段话是说，光绪19年是1893年，县志记载天上掉下一块陨石，坠落在密林之中， 黑黄烟气不散，过了两天，乡民去查看，看到那地上有个尺许深的大坑，周围都已经被烧焦了。后来那块地方连续三年寸草不生。 哦，严福瑞终于听明白了，但也更不明白了。 不就是掉下块陨石吗？很稀奇吗？ 这是后来昭和县志的记载，因为天线火光，有黑黄烟气，当地的乡人害怕有毒，不敢靠近，两天之后才去查看。但是于大通却说，陨石坠落的当晚，他太爷的师父就带着当时还只十多岁的两个徒弟进了密林了。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。 太爷的师父，哎呀，说着怪拗口的，就叫祝师爷吧。祝师爷带着秋三和他太爷进密林的时候，黑黄烟气太重，三五步远就看不清路了。三人打着灯笼，都用各自蒙了口鼻，一个牵着一个，走走停停，磕磕绊绊。 当时秋山和他太爷走到那处大坑时，打头的祖师爷没收住脚，三人就像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一串溜都滑下去了，栽得七荤八素。慌乱间捡了灯笼照着看，是在一个尺许深的大坑里，周围的土都焦作了黑色，隔着葛巾都能闻到烟火气。灯笼再往中间打，在那土坑的中央有块拳头大小的铁疙瘩块，敲上去蹭蹭响，清脆清脆的。祖师爷见过大世面，说这叫陨石，是天上的星子坠了掉下来的，稀罕得很。到底多稀罕，祖师爷可能自己都说不清楚，也许捡了也只图个新奇，毕竟天外来物。他扯了半幅衣摆，把石头裹了带回去，心想摆在多宝阁上，又觉着这形貌太过于稀疏平常，配不起左邻右舍的戏瓷紫砂。想了一会儿，他吩咐秋山把这陨石放在了门口的一盆球松盆景里，全当是奇石应树。秋山照办，一时间兴起，还给那盆景浇足了水，才转身回房。可刚走了两步，就听到身后哧啦哧啦的，像是在冒烟。回头一看，那块石头真的是在冒白烟，周身泛着沸水般的气泡，居然就像盐块遇水般越融越小，融下的水都进了松根。秋山慌得不行，怕把祖师爷辛苦找来的稀罕物件给弄没了，也顾不上多想，赶紧伸手捞出来，在衣服上蹭了又蹭，擦了又擦。说来也怪，石身被抹干了，也就不再变了，不过只剩了鸡蛋大小。秋山暗叫糟糕，掌心拖着那铁疙瘩鸡蛋，正愁着不知道怎么跟祖师爷交代，忽然听到瓦盆碎裂的蹦响，抬头一看，吓得瞠目结舌，失声大叫。那早被熬做了微缩景观不再生长的球枝盘松，正抽结一样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在长，适才的瓦棚蹦响，就是根须胀破了花盆，而且球枝反直，松枝密立，抖擞着极尽舒展之能事。闻声出来的祖师爷一时怔在当地，于大通的太爷更是吓得魂不附体，大叫道： 妖怪，妖怪！ 那个时候民智未开，打雷闪电都是雷公电母，稀奇事儿可不一股脑的都赖在妖魔鬼怪身上吗？ 于大通说，当时的情形很难用言语刻画，感觉只是片刻功夫，那棵树已经在他们眼前经历了无数次生长枯荣，比电视里那种加快剪辑的镜头还快。再然后，某个瞬间，忽然现出人身，是个七八岁的娃娃，落地四下乱窜，慌不择路，一头撞上秋山。横眉怒眼，吓得秋山一屁股坐倒。这不是妖怪是什么？不过不幸中之万幸啊，这是道观，各色法器触手可及，而祖师爷又很有几分精良，哼，悟那小妖何足挂齿。秦放一直静静听着，直到此刻才问于大通， 然后呢？ 于大通咕噜噜灌一口啤酒，袖子抹了嘴角泛着的啤酒沫，伸手在半空中一阵切削比划。 那当然是七里咔嚓剁成肉泥的。 桌子底下的母鸡被这动静惊扰，又是一阵寻死觅活。秦放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忍，于大通绘声绘色。 后来拿了灯细细一招，满地都是松木筷子。 说完了又灌一口酒，花生米儿嚼得嘎巴脆响。秦放沉吟着说了句， 所以照你的意思，那剩下的陨石就是后来秋山拿来精变的法宝。 扑的一声，于大通笑喷了，他说道， 兄弟你真心啊。 秦放不动声色， 你给我讲的你自己不信？ 哎，咋可能呢，我干这一行的我都不信。 于大通有些悻悻的， 八成啊是俺太爷编的。 说着又一摊手， 秋山的事，太爷那边的事，我听说的就这么多了。后来秋山走了，祖师爷也死了，再后来打仗，飞机往下面扔炸弹，轰一声，道观就砸得剩下坑了。 说到这儿，忽然灵光一闪，神秘兮兮地凑近秦放。 哎，你说当年那个陨石会不会也是飞机扔的炸弹啊？当时有飞机了吧？啊，飞机是哪一年发明的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